陌生的星座，还有天上陌生的星子，你们将会为了征服者跟统治者存在，姑且拭目以待吧。 哈哈哈哈，真是高兴， 恭喜恭喜恭喜， 干杯 干杯， 为新的一年干杯， 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杯， 为自幼行星的灭亡干杯， 干杯。 他就是杜奈杰吧，年轻小伙子有干劲儿是好事。 我年纪也不大呀，不过就没有他那么有干劲儿了。 可是我觉得你在这些年轻人里面一向都是鹤立鸡群，相当的特殊。 战争就快要结束了，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都有共识才对吧。 你心急了，算了，别说这些了，这次同盟军那边可能会有宇宙舰队总司令亲自出征呢。 你说的是亚历山大比克谷总司令是吗？这个人的确是， 他是一个老练的家伙，你跟我加上罗塔尔还有比登费四个人的精力加在一起，还比不上他老人家一个。他可是一座会呼吸的军事博物馆呢。 你们谈得很起劲儿吗？ 哦，恭喜恭喜，新年快乐， 但愿新的一年万事如意。 这一年应该会在历史上留下见证吧。 对了，米达，你是一个稀世罕见的用兵者，我对你没什么可以挑的了。不过同盟军应该会做困兽之斗才对，到时候应该怎么应付，我想听听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如果同盟军有足够的兵力，完全不在意会有什么损失的话，我认为他们会在走廊的出口摆出纵深阵，从正面向我们挑战。我军如果想跟他们对抗，就只有进行正面突破，这对同盟军来说是最容易防守的方法。不过这一次同盟军的兵力不够，根本就没有办法采取这个办法。我想他们很可能会引我们深入同盟境内，等我军的行动到达临界点时，马上断绝我们的补给线，破坏我们的通讯，让我们的部队陷于孤立，然后予以各个击破。换句话说，他们会在攻守易位的情况下，让三年前雅姆利兹亚会战那一幕重演。因此如果我们无限度延长战线的话，就会中了敌人的计。不过依属下之见，我军胜利的机会也在这里。 你想用两头蛇战略是吗？ 没错。 妙拉指挥官，你的看法呢？ 属下非常赞成米达指挥官的想法，不过同盟军的作战行动恐怕没有办法做到一丝不苟的地步。 看见敌人而不作战是一种卑鄙的行为，不过再仔细想一想，想法这么短视的人应该到处都有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我们就非常有利，只要能够牵制住敌人，逼他们打一场没有战略目标的拖延战，虽然没什么意思，不过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只可惜这种打法太没趣了，我真的很希望发起一场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战争。 啊，够了，麻烦你给我一杯苹果汁吧，谢谢。 马林小姐，我想后世历史学家一定会非常羡慕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也很想参加这个盛会，成为历史的证人。 也许吧。杜奈杰中将虽然说是罗格兰公爵幼校时代的同学，不过从他的一举一动当中可以看得出他处处都想模仿公爵。其实天才也未必就是好的模仿对象。 公爵，属下先行告退。 祝你好运，我们在海尼塞行星再会吧，保重。 在费沙方面由米拉指挥官打头阵，而伊谢伦方面由罗塔尔指挥官领军，看来帝国双臂这一次又要大出风头了。 你有什么不满意吗？ 不满意怎么会呢，只不过他们已经立了那么多次功，这一次又让他们有机会出风头，大家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大吗？ 以前在名门贵族的统治之下，就算立了大功也不保证一定会升职啊。从这一点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算是非常公平的了。 换了是几年前的话，就算米达指挥官再能干，他才30出头，根本不可能在军队担任要职的。 妙拉指挥官今年不是才29吗？ 上一次他打败仗了，而我的印象当中他也没有立过什么特别的功劳啊。而今天他有这个地位，完全是拜这个战乱时代所赐，不是？ 不过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以后他立功的机会一定会减少，不，说不定以后完全都没有了。 哈，说不定诸神的黄昏就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公爵，你是不是累了？ 西达玛丽，是你啊。我并不觉得累，我只是…… 只是什么？ 我有点不安，不过不是为了这次的战事感到不安。这次我有信心可以打赢，打赢之后整个宇宙就是我的了。不过以后呢？我能够忍受没有敌人，应该说没有战斗对象的日子吗？太可怕了。 公爵， 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其实我也不敢说这次我一定会赢，因为在同盟方面应该也有他们自己的盘算才对。米达应该已经出动了，他的速度还真快，历史上出过许多屡战屡胜的名将，只要最后一场仗打输了，一样得从历史的舞台上退下来，我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命就不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初，帝国军攻占费沙的消息传到了同盟政府。同盟政府一方面对媒体展开管制，同时也花了很多的功夫讨论这件事什么时候让民众知道最恰当，不过一点用都没有。一些从费沙搭乘宇宙船回来的民众已经将消息传开了。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议会采访？根据同盟的宪章规定，你们有这个义务要公布实情的。 这些根本不关我们的事情，我们的职责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啊。 那好啊，你把负责任的人叫出来，快！ 没错，快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负责人出来！ 啊，发言人， 发言人出来了， 发言人出来了， 发言人，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我现在为大家公布最高评议会议长多留尼的声明。 哦， 对于这一次的事件，本人深感责任重大，报告完毕。 啊， 就这么两句话，这 报告完毕。 哎，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啊。我们想知道政府有什么对策，快说！ 请你给我们一个答复。 对啊， 快说！ 报告完毕。 哎， 报告什么？ 发言人， 给我们个答复。 议长虽然说他觉得责任重大，不过这并不是议长一个人的责任。我想同盟全体市民都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才对。居然有这么多市民一点都不想想怎么协助政府解决困境。 马屁精说的真好。 要求自己的权利。 哎，好奇怪哦。多留尼好像不在议会里面呢。 啊， 好像刚刚就跑掉了。 你说什么？难道他不想负起责任？这个家伙果然是一个只会煽动民众的政客。议会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应该是国防委员艾朗兹代替他发号施令。 艾朗兹代替他？这个二流政客到底能干嘛？他不是光会向军需产业拿回扣的吗？这个家伙比多留尼还要差劲呢。 把指挥作战的工作交给那些穿制服的专家吧。现在我们必须决定到底要投降或是抗战到底。我先问问大家的意见，主张投降的人，我们是决定抗战到底，即使同盟全境化为焦土，全体国民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嘛？或者想办法跟敌人和解，大家朝着和平这个目标，尽量营造出可以获得有利条件的政治环境。我们是不是要选择武力来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我想我有必要在此确认一下。为了创造对和谈有利的条件，我们需要军方的协助。 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会很乐意帮这个忙的。 太好了，那就万事拜托。我先告退了，还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我处理呢。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才第一次看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我一定尽力而为。抱歉，告辞了。 国防委员长的守护天使怎么突然勤快起来了？不过呢，总比什么都不做要来得好啊。 不过为什么艾朗兹不清醒得早一点呢？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不过我经常这么想， 如果前年的政变成功的话，现在的情况说不定会比较好。要真是那样的话，也许国防体制会比现在健全的多了。 然后就让帝国的专制主义跟同盟的军事独裁政权为了争夺宇宙霸权而战，这样更是不可救药。 是，总司令说的没有错。 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那就是我是民主共和制度下的一名军人，我没有办法容忍我们同盟以对抗帝国的非民主制度作为借口，让我们的体制变得非民主化。与其让同盟成为独裁国家继续存在，我倒宁愿他以民主国家之名灭亡。我这么说好像太偏激了。实际上呢，如果建国理念跟市民的生命没有办法受到保护，我认为这个国家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我会为了维护这个理念还有市民的生命奋斗到底的。 是， 我看我得赶紧走了。 啊，你要去哪里？ 到统合作战总部去。这件事的决定权在作战总部部长德森上将手上，不是我一个人做得了主的。这就是民主国家的军队。 自由行星同盟军经过这几年的动乱，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机动部队。现在除了驻守伊谢伦的杨舰队之外，仅剩的完整部队只有第一舰队。第一舰队自从克布斯利指挥官转任统合作战总部长之后，就改由以前第二舰队指挥官巴耶达中将指挥。此外，各星系的警备队和用来做星际巡逻的重装备舰艇，即将报废的老旧舰艇和还没有通过测试的新造舰艇，这些全加在一起大约有20000艘。现在这些舰艇分为两支，编成14、15两支舰队，并且任命莱欧尼·摩顿和拉尔夫·卡尔森担任指挥官。 要是同盟保护得了我们就罢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看我们政府一定不会没事的。到时候不管逃到哪里去，都不能够指望费沙的接济。你们说，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保护小皇帝？ 如果说句真心话吧，各位爱国志士们，你们担心的其实并不是黄金树王朝今后的命运，而是背叛金发小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吧。我说的没错吧，各位？ 好进格男爵，你不要因为一次醉酒就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啊。 很遗憾，我并没有什么英名可以被玷污。我跟你不一样，首相先生。你们害怕张扬出去会被别人听见的事，我大可以勇敢说出来。比方说，为了讨罗格兰公爵的欢心，自动献上小皇帝等等的事情。 你这个无耻的醉鬼，你把帝国贵族的骄傲都丢到哪里去了？你完全忘了以前受过的恩宠以及荣誉了吗？光会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你根本就是一个无耻的败类。 是吗？梅尔卡兹元帅参加内阁会议去了。 是， 没办法了，我下次再来吧。发生这种事，最可怜的是皇帝陛下了。我兰斯伯虽然不孝，不过为了皇上，我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请你转告梅尔卡兹元帅，我真的很希望能够为了保护皇上而尽一份心力。 是。 哎，怎么会这样呢？ 中校，费沙那边有没有新的情报传回来？ 没有，一直都没有。 是吗？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从前的部署还留在费沙，他们都是从帝国逃出来的，曾经在利普修达特战役中对抗过罗格兰公爵，我真的很担心他们。 上将，参谋总长欧斯曼中将他病倒了，是急性脑出血。 什么？ 情况怎么样？ 已经送到军医院去了，现在还在昏迷当中呢。 怎么会这样？中将身体这么差吗？ 我想大概是操劳过度吧。 没别的办法了，现在是非常时期，马上撤回参谋总长。欧斯曼下面有个年轻人，本来在士官学校当教授，最近转到了参谋总部的那个。 上将，您说的是参谋次长邱无权少将是吗？ 就是他，那些学生们都笑他像是面包店的小开，就让他代理好了。你马上请他过来一趟。 对不起啊，东西刚刚吃了一半。大家不要介意，面包就算是放了一阵子，只要稍微热一下。 味道还是一样不错啊。哦， 有了邱少将这个生力军，应该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目前我们没有从伊谢伦走廊正面迎击敌军的实力，唯有静候敌人的补给线达到极限，再从侧面突袭，重创敌人，让敌人不可能继续进攻，逼得他们只好撤退。这就是我的基本构想，各位有什么高见可以尽管提出来。 嗯，那就把驻守伊谢伦的杨威利指挥官调回来，你们大家认为怎么样？杨指挥官的智谋跟他舰队的实力是我军非常宝贵的资产，像目前这种情况，如果继续让他留在伊谢伦的话，就像把刚烤好的面包放进冰箱冰起来一样。敌军已经攻破废沙走廊，伊谢伦要塞也就失去了他战略上的价值了，现在还要耗费兵力去保护他，我个人觉得这么做毫无意义。 你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杨威利指挥官正在伊谢伦跟敌军对峙，好像不太适合轻举妄动吧。 我相信杨指挥官他一定有办法来应付的。此外呢，就算我们提出讲和的要求，帝国军也一定会以归还伊谢伦作为条件。照这么看来，我们让杨指挥官死守伊谢伦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他的智谋还有兵力完全帮不了同盟，只不过是我们的一支机动部队而已，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兵力。我个人认为应该要让杨指挥官发挥最大的作用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杨指挥官调回来，身为一位军人，他应该会接受我们的指派，这么一来对大局也有帮助。 你的意思是要我下令叫杨指挥官弃守伊谢伦？ 不，用不着给他明确的命令，只要给他提示应该就够了，告诉杨指挥官司令部会负起全部的责任，请他采取最佳的策略，这样就够了。我想杨指挥官应该不会坚持死守伊谢伦才对。 怎么搞的？你还在这里啊？ 难道我被炒鱿鱼了吗？扔下眼看要沉的船自己走掉，这不是船长应该做的事情。哦对了，废沙那边连通信都受到军方的管制，现在连国内的情况也都无从而知了，你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你跟军方高层的关系应该很不错才对啊。 你还在那里说风凉话，所有的人都跑光了，你快来帮帮忙，我要带走这些有价证券。 哎，这下可惨了，不晓得我的船现在怎么样了，如今也只有指望同盟赶快打败仗，我才能够再回到废沙去。但愿杨威利这一次别再强出头了。 唉，人世间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既然不能尽如人意，那不如喝酒睡觉。 指挥官，指挥官，首都那边发信来了。 难道又有什么命令了？ 不是，是比克谷上将的提示，内容是 提示。还是上司了解我，给我捎来了消息了。 比克谷上将说了什么？ 他说所有的责任都由宇宙舰队总司令来负责，你可要按照自己的判断采取最适当的行动。嗯，就这么多了。 啊，这么说比克谷上将把战局的研判全权委托你了？ 嗯。哎，等一等，比克谷上将他的意思，他老人家不愧是老谋深算啊，交代给我的工作远远超过我的薪水，真是划不来，一艘敌舰等于我多少年薪呢？ 真是的，调到这儿来表面上看是升职，实际上你说会不会是破格升迁是要我们不要活着回来的意思？ 我看是你想的太多了吧。 什么事？ 大事不好了，副官海菲尔中校心脏病发作昏过去了。 这次又是副官，现在的年轻人身体怎么都这么差？ 我看是操劳过度，他为了准备这次的事情已经连熬了好几个通宵。 你叫什么名字？我还记得你有个很怪的名字。 哦，我是幕僚小组的苏尔兹克少校。 啊，没错没错，苏尔兹克少校，现在任命你为副官，你马上上任吧，快去。 哦，是。 怎么了？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呢？哦。 Thank you. 科舰队准备完毕之后，必须出动。 先行出发了巴耶兰舰队来电，费沙走廊出口并未发现敌军的踪影。 看来我们可以直通敌人的大厅了，不过问题是不晓得能不能顺利到餐厅，就算我已经坐上饭桌，端上来的菜也可能被下毒，谁叫我们是一群不速之客。 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1月8号，帝国军第一批舰队突破费沙走廊，朝着前所未见的恒星之海前进。 实力决定弃守一线轮，帝国军勇到前夕，杨被迫护送500万民众离开一线轮。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杨指挥官的方舟队，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